南郭。 哦，不明白。 我叫南郭。 哦，南郭先生。你干嘛呀？ 我呀，我就是听说你们这儿有一个鱼队，是不是？ 我说你这种人啊，就特别讨厌，我就烦你们这种酸文假醋的。我跟这都嚷嚷四个钟头了，组建吹鱼队，你这倒着明知故问，你会不会啊？你不会，赶紧走。 吹鱼队， 来人呐！ 我就想参加这个吹鱼队，这个吹鱼啊，我不太会。这吹鱼我 不会的， 别嚷嚷啊！不太会， 我不会。 但是那个，你看。你看这个，嘿嘿嘿， 这是什么呀？哦，这是银子呀！ 别使劲的，什么大嗓门啊？ 这银子是给我的。 这他知道小声了。银子是给您的。 你吹鱼吹的挺好啊！ 你看出来了 啊？ 看出来了， 这一看就能看出来吹的好。 对，那可不。 你看你这嘴， 哎， 我就说吧，这吹鱼的人啊，就得练习。 对， 你们都看看啊，看这位南郭先生的嘴。你看到没有？哎，特别像那个，那个特别像， 好话说好， 哎，好话特别像鱼嘴， 哎呦， 所以他鱼吹得好， 哎呦， 鼓掌， 走哪儿？一张一张的是吧？一叫鱼 走哪儿？ 不是，大人 啊， 大人，这个咱可说清楚了，那个不能独奏啊， 啊，不能独的笛奏啊。 是我混在里边，大家一块儿吹啊，不能独奏啊，不能独奏啊， 不行啊！你混在里头，你这一吹，你那鱼它一出声，那不就露馅了吗？ 哎呀，你们管，这我自有妙法，你就说我吹得好就行了啊！ 啊，他吹得好啊， 那是自然喽。 再给二百两 。我先告辞归队了， 这边大人。 鞠躬，您鞠躬。 原来不是来，反正够数就行了。哎呀，启禀大王，300人的乐队已经给您招齐了。 好， 请大王您龙目御览。 好，马上召见，本王要立即听他们演奏啊。 好，众家各地，不是，咱们这赶上了。众家英雄也不对，众位 乐师， 哎呀，皇上谢谢皇上，哎， 要我来吧行吗？你太费劲了， 来，听我的啊，预备，开始， 快停！哎呦我的天，这是谁呀？啊！什么人吹出如此刺耳的声音呢？还不给我拿下！ 哎，大王，就是他用这种声音刺伤您的龙耳，他罪该万死！ 哼，好大的狗胆！推出去，杀！ 杀！大王，小民已经绝望啊！ 你欺君罔上，你罪该万死，你冤枉什么？赶紧金瓜武士推出去，推出去金瓜机顶，把他杀死！ 不行！ 喂，且慢！ 机顶。 让他说，你还能说什么呀？ 还能说啥呀？您圣明，大王圣明，大王容禀，我刚才啊是正在吹鱼，哎呀，忽见大王头上紫气东来，祥云缭绕啊！小人知道这是上天的旨意，预示着我们齐国要繁荣昌盛，大王您万寿无疆啊！小人看了内心无比激动，再也无法控制对大王无上敬仰之情，吹奏出如此高亢嘹亮的乐音，这是表达对大王无限的祝福，祝您是万岁万岁万万岁。 哦，果真如此吗？ 那当然喽，您二目放光。 你离我那么远，你往近点。 明察秋毫，我怎么敢欺骗大王您呢？ 谅你也不敢呢。 可是，他， 嗯， 同着大王的面，

那么今天咱们要说的它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故事。那时候啊，民间还可以随意的穿龙袍呢，甚至说呀，可以直接管自个儿叫朕，因为这个朕字啊，是秦始皇以后才成为皇帝专属。说那是一个多么令朕神往的日子，是吧？行了，今天呢，朕们的主角就是一个喜欢龙的人，他叫沈朱良啊，被楚王封到了夜邑，人们都尊称他叫叶公。这个叶公喜欢龙，喜欢到什么程度呢？哎，咱们到他家里边瞧瞧去吧。 哎，这个啊， 我这啊 啊，那个叶相啊，快点给我！ 哎哎，我说。那个主子是这样， 怎么了？ 首先 叫你怎么不答应啊，叶宵？ 我不叫叶宵，我这个名字怎么那么唐时候呢？ 这不是原来不叫，进到咱们府里来，我给你们都改了名字吗？ 你 大管家，你叫叶宵。 你说我原来多，我原来您也是有点缺德，我原来叫张宵。您非得把姓儿给我改了，我改了叶宵了。 那你进了叶府就叫叶宵，叶宵啊！你找你的手底下几个小管家，一个叫叶胡，一个叫叶鱼，对，一个叫叶鱼，一个叫资深，一个叫飘摇，怎么着吧？ 等会儿啊，主子，后两个也不姓叶呀、啊。 后两个资深票友吧，不是这里是爱叫什么叫什么吧？ 那大业余， 业余，业余， 哎， 叶少 啊，能啊，那谁，老于啊， 哎哎， 哎，咱们主子说了，以后你改名了啊， 我叫 叶胡了啊， 我叫叶，我怎么那么味儿啊？ 他不老于吗？业余， 我呸，业 余， 我业余， 你业余了啊？ 哎，我业余 了。你呀、啊，以后你就是、 我永远专业不了。 不是， 啊、 你就是主要管着 啊， 嗯，资深和票友两位。 哎哎，行， 你知道吗？ 哎，我们哥仨都我一个人。 您伺候着，伺候着，伺候着。 哎， 老爷，您说吧。 这个 您什么事儿？ 我跟你嚷嚷半天，我这。口干舌燥的 啊、 嗯， 那我给您拿点儿，拿点儿 那个龙井茶拿来。 我以为让我呀给您拿点绿豆糕呢。 我那不更呼得横了吗？龙井茶， 龙井。 我这个人呢，跟龙有不解之缘。 哦，是吗？ 对，我句句都不能离开龙。 啊，您说您句句不离龙？ 把那个龙井茶用那个团龙茶盅，团龙的盖碗。 好，给您团龙茶盅，团龙盖碗。 对对对，啊，把那个，哎， 嗯、 啊，把那个。给我端盘点心来啊！ 什么点心？ 龙凤饼。 您这就错了，结婚才吃龙凤饼呢。您都结婚800多年了，您吃龙凤饼？ 业余，昨天不结婚吗？ 我现结的婚。得嘞。 你结婚吗、 你沾他喜气是吧？ 对对对。 您龙凤饼， 龙凤饼，龙主食一会儿中午吃肉龙啊。 好嘞，好嘞， 吃肉龙啊。 后厨，中锅肉卷啊。 好嘞。 光弄茶水跟龙凤饼，弄点水果啊！ 你吃什么水果？ 是 龙眼， 哎、又叫桂圆呐、啊， 是修桂圆， 修桂圆， 龙眼， 别，你给我拿这太师椅干什么呀？不要太师， 那应该给你 绣龙墩呐、啊！ 你瞧瞧他这模样，还做绣龙墩、啊？ 我拿屁股做，我又不拿脸做，你管我什么模样呢？ 倒是有道理啊！ 绣龙墩， 就是的。哎哎 哎，还怎么着？ 那业余啊？ 哎， 业余，这个让你请那个龙道人请没请啊？ 瞧，登台做法吗？不是要？ 对啊， 来请龙爷下界吗？ 二龙山青龙观那龙的那个请没有啊？ 我去那个，我跟您这么说吧，老爷，这是这么一回事儿。 嗯， 业余还真请着了 啊， 龙道爷啊。 嗯。 出点事儿， 怎么着？ 犯中耳炎，结果他呀聋了，不能来了。 聋了来呀，聋了才应该来呢。 为什么呀？ 他是真聋啊，他是真聋，真聋 听不见是吧？ 怎么都听不见，真聋他是。 哎呦， 不行啊！ 不是，反正但是他虽然是来不了了，但是这个道场啊已经都准备好了，道童们摆的这金龙阵也排演好了，及时到了呢。咱们就自个儿解决。您不是天天的就盼，您不是天天盼着见龙王爷吗？ 那我见着龙王爷，我一定要好好的表达我对他的敬慕之情。 行啊，